第164集，你不需要替别人道歉。 菲兰的父亲是上门女婿，这些年一直觉得自己在公家不得志，时不时抱怨。两人的夫妻关系也很差，分居多年，但是一直没有离婚。我调查到，他和王敏德当年有过接触。 他作为你的亲属，接触给你做心理干预的医生，确实不会引起怀疑。 他是一个很软弱的男人，如果真的是他，他敢在我爷爷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，绝对有人指使。 你姑姑知道吗？ 他们已经很少联络，除了公司的事和菲兰的事，平时都尽量少交流。我也不打算告诉他。 即使人一问的话，是一语双关，不仅指现在是否知道，还指当年。但龚应贤这样聪明的人也自动忽略了另外一层意思，足以见亲骨关系确实会蒙蔽人的判断。思及此，仁义也不免产生了几分思考。他想了想又说， 他的目标不是你，而是要防止通过你对案件深入调查，进而牵扯出跟宝生化工厂爆炸案相关的调查。一切的起源还是化工厂。 是啊，可是化工厂的案子却比我父亲的案子还难查。当时是上面派下的重案组，每一个成员都跟当地的政商势力无关，所以我相信重案组是公正的。但是如果证据被篡改了呢？如果真相被掩盖了呢？如果他们被误导了呢？ 所以必须重启调查。 我们的准备已经越来越充分了，只要在我家的案子上找到一个大的突破口，一个关键证据。 我觉得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朗了，从最开始毫无头绪到现在可以多条线调查，你们付出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 因为有你一直在帮我们。 没什么，应该的。我跟我爸沟通好时间，我会通知你。你该回分局了。 淼淼呢？我还没有看到他。 饭后他们去遛凤凰，淼淼会跟着一起去，现在不在中队。 好吧，那我走了。 龚应贤想起以前两人总嫌相处的时间不够，争分夺秒也要在一起，仁义何曾主动要他走过。他拿起礼品袋，下意识地护在了心口。仁义将龚应贤一路送出了大门，看着他上车，目送他离去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希望他没有做错，希望通过对话，他爸可以释放心中的压力，而龚应贤可以得到想要的答案。回到宿舍，仁义才想起来自己没吃饭，此时终于感觉饿了，他煮了个泡面，同时给严爵发了条信息道歉。不管怎么样，人家在他的中队遭到不礼貌的对待，他都有责任。 你不需要替别人道歉，我代表自己道歉。那就更没必要了。 仁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放下了手机，开始吃面。不一会儿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严爵发来的。 我赌你们成不了。记得，我一直在这儿。 仁义没有回，专心地吃起了面。约定的当天，龚应贤一大早就来接上仁义。到了地方后，仁义让龚应贤等一等，自己先进去。在电话里，仁义已经给他爸打了预防针，但是没有明说，只说到了之后细聊。在来的路上，仁义再次跟护工确认了他爸今天上午的情况。如果他爸又发病了，那这一趟就白跑了。任向荣见到自己的儿子，颇兴奋地说， 来了。哟，昨天打麻将赢了他们好几百，哎，要不要给你点零花钱呢？ 仁义心一沉，脸色也有变。 跟你开玩笑呢，说了多少遍不用总请假来看我，我挺好的。 老人，你可越来越皮了，是不是看上哪个漂亮阿姨了？ 滚蛋！哎，开春了，该去看看你妈了。 啊。那天我早点来接你。 仁义在一旁坐了下来，给他爸包起了橘子。 爸，我昨天跟你说了，我今天带了龚应贤来。 哦， 咱们住着人家医院，我都没当面谢谢他。他是不是太忙了，也一直没出现过？ 嗯。 仁义看着他爸平静的面容，感到真相实在是难以说出口。如果他告诉他爸，当年那个你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孩子，现在怀疑你是纵火者，他爸能受得了吗？ 那他人呢？ 任向荣往外张望，仁义深吸一口气，张了张嘴，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来之前他已经想好了，他以为他已经想好了，可是看着他爸桌上放着的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勋章和照片，他才意识到太难了。 怎么了？ 我其实 怎么吞吞吐吐的，有话直说，趁我现在清醒着。 这一句话令仁义更加难受起来，他艰涩地说， 跟供应钱有关。 跟我突然搬到这里也有关吧。我又没痴呆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理由吗？肯定是你们俩出了什么问题。怎么了？说吧，你爸这辈子什么风浪什么地狱没见过，你还一副害怕让我知道的模样，太小瞧我了。 老然，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支持你相信你，因为你从小就是我偶像。 嗨，突然说这种话干嘛呀？医生给我下病危通知了。 别瞎说， 赶紧说，别磨叽。 仁义深吸一口气，斟酌着措辞，小心翼翼地把整件事告诉了任向荣。